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在何处飞鸽流弹，只随锦鲤中作赋，而今皆化尘土。郁郁青葱的往事破土长出，长在阡陌已被一人的墓。当我拨开眼前寂寥的玉桥，给恩渡残碑是岁月磨平的书。谁在龙卷云里等我，且悠悠情河一腔热血，今与何人说心美迷迷的我，前朝一度早就不复，天中流金古物也已成熟，斑驳雕栏透过海上的眼间似模糊，我嗅到故土又芬芳如初。谁在梦间送此诗歌，野火照出了秋色，西风凛然吹向我，袖间寻得灰烬里一片凝血故人影，是放弃同人无玄机。谁在远方记住悲歌，和我往事好难儿，阵阵蝶起曾响彻山河，纷飞无尽战火里彼此明灭的回忆，任岁月烙印下不去。 青草一年春，离庭烟不够，痴笑烈酒醉得深， 共与浮生太远，王孙做书人，是则太多浮沉。